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现在我们来聆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很多朋友喜欢这部交响曲，尤其喜欢第二乐章，也是来自于某一个电影，就是《国王的演讲》。在电影当中呢，就选择了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作为国王乔治六世终于要面对的最大的难关，向全国民众现场直播演讲。那在这个时候，在电影当中所出现的背景就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为什么从这段音乐开始呢？那其实就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也是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北柳斯最为流传的这样的交响曲，会在5月27号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他们会登台国家大剧院，向北京的观众展现这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广播交响名团的独特音乐气质。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交响乐团将会在5月27号演出当中演出的曲目。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如果说提到贝多芬的舞蹈的颂赞，可能我们都会想到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 A 大调第七交响曲。虽然是贝多芬的交响曲当中没有副标题的作品，但是呢，人们真的通常会把它称为舞蹈的颂赞。贝多芬所没有的副标题的交响曲当中，这部作品也是最受人欢迎的。它拥有贝多芬所写出的最著名的慢板乐章以及最著名的快板乐章，所以它的地位终究是九大交响曲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这也是在5月27号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乐团将会在他的首席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二战之后的德国隶属于电台的广播交响乐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广播交响乐团不仅积蓄了大量因战争而颠沛流离的音乐家，同时也对德国古典音乐的重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创建于1947年的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一支广播交响乐团。在诞生之初呢，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的主要职责是为电台录制音乐节目，并且受到了像克伦佩勒、切利比达克、老克莱伯等指挥大师的提点。1964年开始，乐团开始聘用自己的首席指挥，而在这些首席指挥当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都是非德国籍。兼收并蓄的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也是历经了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指挥大师的淬炼，不仅仅擅长演绎德奥的经典，同时呢，对于其他风格也是有着极具新意的这种当代作品也是有着备受赞誉的演绎的。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两部作品，一首呢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还有一首呢是来自西贝柳斯的第二交响曲，都会是在5月27号他们来到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时候将会为大家所带来的作品。那现在呢音乐已经跳到了第三乐章，但是我希望还是回到第一乐章，也就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我们再来开始。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呢是贝多芬还有西贝柳斯的作品，这是来自于5月27号将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其实呢，延续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他们偏好于选非德国籍的首席指挥的传统，从2011月季开始呢，当今古典音乐领域当中也是中生代的指挥家的翘楚，芬兰指挥大师尤卡佩卡·加拉斯特担任科隆西德广播乐团的首席指挥。萨拉斯特呢，他最初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开启音乐生涯的，在赫尔辛基西贝柳斯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呢，拜在芬兰教父级的指挥大师乔马帕诺拉的门下来学习指挥，并且呢被帕诺拉视为最得意的门生。在出任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之前呢，他还曾担任芬兰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英国 BBC 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并且担任奥斯陆爱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任期结束的时候，获得了该团自建团以来颁发的首个桂冠指挥的殊荣。在此之外呢，萨拉斯特不仅是众多世界名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都是来自于在5月27号将会在国家大剧院登台的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他们在首席指挥由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的这场演出当中将会演出的曲目。那在上面时段呢，我们就来听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那其实呢，当贝多芬创作他的第七交响曲的时候呢，人们也是正注视着欧洲的版图被鲜血重新绘制。那是在1811年到1812年的秋冬春三季，这部作品是在6月间完成的。此时呢，拿破仑战事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高潮，大举侵犯俄国，旦夕之间溃不成军。当这部交响曲第一次上演的时候呢，拿破仑帝国已经达到了分崩离析的最后阶段。那此刻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在交响曲当中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乐章。在谈及贝多芬的时候呢，萨拉斯特指挥说，对我而言，贝多芬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独立的个性，是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标志性人物。那我们在5月27号他们的演出当中，在他演奏的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当中，我们来解读他们是如何来解读贝多芬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来，继续为您介绍这场音乐会。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一会儿马上回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大型原创经典音乐竞演节目《国乐大典》近日在北京迎来了第一季的收官盛宴《国乐大典巅峰之夜》。世界马头琴大师齐宝力高、国乐演奏家方锦龙、陈氏二胡三代演奏家等名家携手节目中的八支国乐战队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用传统的民族乐器合力打造了一场视听盛宴。作为国乐大典第一期首发乐团中唯一的广东本土乐团，海上城潮乐团从一开始就积攒了高人气，而当晚以人气国乐团的身份回归巅峰之夜，携手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抛网捕鱼，经典的潮州大锣鼓无疑是当晚最大看点之一。这场音乐盛宴将于5月25号晚上登陆广东卫视播出。再来关注上周六无限歌谣季迎来首期中期检查，薛之谦、岳云鹏的签约组合，毛不易、张绍刚的老不容易组合，李荣浩、依依的十一组合，于文文、杨迪的仙组合，符龙飞、周俊伟的龙珠组合。目前五组的创作进度，李荣浩、依依、符龙飞、周俊伟、于文文、杨迪三组都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毛不易、张绍刚仅完成了10%，而薛之谦、岳云鹏的创作最纠结，甚至有可能推翻重写。第六期展现五组原创音乐成果的演唱会即将到来，他们能在仅剩的时间中克服困难吗？答案本周六揭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期间，赫尔辛基爱乐团上演了西贝柳斯的E小调第一交响曲。这次演出在整个欧洲确立了西贝柳斯伟大作曲家的地位，也使得公众开始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两年以后，西贝柳斯亲自指挥了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在赫尔辛基的首演，并且大获成功。西贝柳斯在这首交响曲当中树立了自己的风格，也得到了许多音乐大师的高度重视。这部交响曲在首演后的几个月内得到了广泛的演出，当时的大指挥家汉斯·里希特、亨利·伍德还有维因加纳特、托斯卡尼尼都曾经参加这些演出。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我们来聆听的也是西贝柳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那这也是在5月27号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在首席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的这场音乐会上将为大家带来的演出的曲目。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下半时段可能都是西贝柳斯了。 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在5月27号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的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在首席指挥尤卡佩卡塞莱斯特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演出当中将会演出的曲目。作为来自芬兰的指挥大师，塞莱斯特十分注重的就是西贝柳斯作品，而由他执棒的西贝柳斯全套交响曲录音也是被视为当代西贝柳斯的最佳演绎之一。这次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上呢，塞拉斯特率领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来演奏的是西贝柳斯的第二交响曲，就是此刻我们所听到的，而这部作品也是他在指挥生涯当中指挥的首部西贝柳斯的交响曲。 这一次萨拉斯特和克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为大家来演绎的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是西贝柳斯交响曲当中流传最广泛的一首，创作于1901年。西贝柳斯开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也正在意大利的拉帕罗旅行。长久生活在北欧的西贝柳斯，在春暖花开的拉帕罗写这部交响曲的草稿，或许优美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新的创作灵感。那在5月27号的音乐会当中，我们将会现场聆听到他们的演绎。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音乐呢，全部都是在5月27号的时候，国家大剧院将会上演的德国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在其指挥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的这场演出。那在下面要播出的节目呢是古典流行，那我们呢其实我真的是挺期待的，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在不同的地方也都看到了这场演出的介绍，关于指挥的介绍，我们也特别期待这个广播交响乐团他们美妙的声音。好了，那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麦力继续分享经典。